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顾晨，第68集。何修义有点坏心眼，受柳阳亭启发，也开始扮演小白花。初道，关于弟弟我有一些想法，能否演出来为大家抛砖引玉，也许能够激发柳阳亭的灵感。 当然，演吧。 于是何修义化身成为弟弟，他也是手捧着红色的通知书，睁大了眼，张大了嘴。然而他很快便将通知书里里外外翻来翻去，仿佛正在辨认通知书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不是弄来玩的。何修义认为弟弟一定会有遗孙，希望证书是伪造品，唯有这样平衡才能持续下去。接着何修义的双腿一软，站不住了，他连忙坐下，用手扶额，似在缓解头晕眼花。片刻之后，何修义扶着额的手握成了拳，开始一下一下地捶自己额头，双目紧闭。任何人都知道弟弟正在痛恨自己，过去他卑鄙的心安理得，此刻得知哥哥分数更高，后悔从他周身扩散开来，各种情绪宛如洪流，冲垮了弟弟横亘于胸的优越的堤坝。 好好，太好了，哎，真好。 何修一如小白花般羞涩地说， 谢谢。 他发现这人是还真的蛮爽的。 杨婷，看见了吗？哎，照着学吧。 楚导点出一条明路，对于艺术来说，创造总是比模仿难。 哦，好的。 结果学也没学明白，楚导还是不满。 哎呀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你不要硬学呀，化为你自己的呀。 十遍不过，柳阳亭也患得患失，如履薄冰。他怀疑自己，不敢按照自己的理解表演，只能按照他以为楚导会喜欢的方式强扭着出演，结果一遍不如一遍。何修义知道这就是左影帝曾讲过的，太过于专注自己，还是在演自己，而不是在演别人。不过他很好心的没有讲给柳阳亭听。这段重要剧情拍了一个上午，还是毫无进展。楚导渐渐不耐，操着口音不断地逼迫着柳阳亭。何修义也分不清楚这是哪里的方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柳阳亭忽然捂住了心口，眉头紧蹙，他的经纪人连忙问， 哎，怎么了宝贝儿？没事儿。 说实话， 心脏难受。 怎么难受啊？ 痛啊，痛。 柳阳亭用力捧着心，咬着嘴唇，好像十分痛苦。 楚导， 经纪人想发作却又不敢发作。 您别当真逼死他呀。 那 唉，凶悍楚导见到心脏绞痛，虽半信半疑，却也不敢忽略，害怕真的闹出什么人命。 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过了，就用第一遍那一条吧。 后面全是浪费时间。 哎，谢谢楚导，我扶他去休息一下。 就这么的，大夏天的，片场唯一一间空调房被心脏病发作的柳阳亭给占了。何修义不想挤，只得待在另一个房间，随手拿起一张报纸，呼啦呼啦的扇，一边扇他一边与左然微信闲聊。柳阳亭那家伙卡了20来遍，又说心脏绞痛，大概又是假的。唉，可惜了唯一一间空调房， 搞得我现在只能扇扇子，哦不对，扇报纸。左然没有回答，何秀一知道左然忙也不在意，只是笑骂了句坏蛋。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半小时，何秀一便在片场见到了左然，左影递来探班。何秀一恨不得立即扑人怀里，他喜欢被拥抱，也喜欢被亲吻，尤其是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。左影帝来探班，众人十分惊讶，有几个胆大的工作人员还要了签名。导演招呼了下左然，便将他带进了何修义的休息室。 左然，何修义有点傻了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 虽说片场就在通州，也算北京地界，可是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，往返三个小时，一下午就没了。左然的三个小时何其宝贵，却要耗在路上。左然递过一个纸袋， 来送东西。 嗯，让我瞧瞧。 何修一伸手进去开始掏，掏出了一个小电风扇，而后又摸出了个保温饭盒。何修一不用思考便知道这里边是冰块，在家族剧组时他们就这样降温的。他拿起一个扔进了嘴里，又捡了一个握在手中，顿时感到凉爽很多。 柳阳亭又搞幺蛾子了？ 没有，他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。楚导说了，只要与我对戏他就会消失了，不存在了，没主角了。 左然勾唇笑了一下。左然一边与何秀一讲话，一边随手拨弄保温饭盒里的冰块。他拾起了一块，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捏着冰块中最薄弱的部位，慢慢地把中间融化弄穿了，将一个普通方形冰块变成了透明环状。左然依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拉起何秀一的左手，将自己刚刚才制作好的冰环套在了何秀一的无名指上。无名指凉凉的，很舒服。 怎么？ 何秀一挺不好意思的。 你干什么？ 刚刚敲我就送戒指，这谁都知道，为人戴上戒指就等于是求婚，从此走遍山川，生死相依，足迹所至都有回忆。 哼，我干什么了？ 何秀一发现了，戒指已经化了，一点痕迹都没，只剩下了一滩水留在无名指间。那些水珠晶莹剔透，好像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。这个左然强硬地为自己套上了一个戒指，过后又不承认，反正已经化了。这种试探还真是……何秀一思索了片刻，抬起左手将无名指指根送到自己唇边，双唇微起，将那个冰戒指融了之后化作的一滩水做到了自己的口中，接着翻过左手，又从手心那边做光了另一半，末了伸出舌尖最后舔了一遍指尖。 不管干什么吧，我收了。 舌尖微凉，卷起戒指似乎还有一点发麻。左然没有出声，何秀仪又说，我用全身收下了，他在我的身体里了，流入肠胃，传至全身，与其他的水分一道，成为自己今后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你送我的第二个戒指，一个比一个光明正大，我等着看最后能收到你多少个戒指吧。第一个就是家族那个道具，沈岩送给宋智的金戒指，上面刻着 ZY。 当时何秀义以为是智岩，现在他却明白那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意思是左然何秀义各取一个字。听到这话，左然又是倏的一下将何秀义搂到身前，然而并未直接亲吻他的嘴唇，而是轻扯黑发让对方仰起头，上前舔他的喉结，而后又从脆弱的喉结直直向上舔上精巧的下巴，再慢慢的移到何秀一的嘴唇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顾晨。